蓝天的蓝。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张玉瑶的散文《诗心悠悠》，在古典诗词中来一场审美与情感之旅。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曹禺的剧本《北京人》改编的戏剧故事。 今年四月初，在第三届中国诗词大会上，来自杭州的外卖小哥李海为大爆冷门，击败北大硕士、诗刊编辑、三届元老级选手彭敏，夺得冠军。这个坚信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的质朴小伙子，在采访中提到，他会在送外卖间隙的一两个小时，见缝插针地读或背几首诗，如此坚持多年。这是个励志故事，一个平凡中人如何在琐碎生活中为自己找到精神寄托，也是个感动故事，古老的诗歌如何责备滋养了今日中国的芸芸大众，普通人身上能绽放更多的光芒。连续开办三届的中国诗词大会及今年的经典咏流传，作为清流文化节目，之所以能从一众小鲜肉真人秀的霸屏中脱颖而出，获得广泛关注与好评，不在于多么浓重的竞技性和表演性，而在于唤醒了国人在日常碌碌生活中一直存在但沉睡已久的诗心。人们放下手机，记起曾经一同忆诵过的巴山夜雨西窗烛，天涯此时共明月。今天的文学我欣赏，我们首先通过张玉瑶的散文《诗心悠悠》在古典诗词中来一场审美与情感之旅，一起探讨古典诗词为什么能在当今唤起众多共鸣。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相比起外国诗歌作为桂冠艺术的贵族性，中国古代诗歌的特别处和可贵处乃是它对日常生活的浸润与天道自然的关联，以及在教育普及化的今天为每一个普通中国人的文化教育打底的意义。一个人未必读过多少书，有多么高深的学养，但也张口能诵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从这意境明澈、平白如画的四句20个字中获得最初的对美，包括意境美和音律美的体悟，和对乡愁情感的最朴素自然的感同身受，还能在下一个相似的情境中联想起它，乃至诗歌上身，这一点不能不令人称奇了。古诗，尤其是其中最为朗朗上口的唐诗宋词，何以能飞入寻常百姓家？中国自古有诗教传统，毛诗大序中所谓经夫妇成孝敬，后人伦美教化，宜风俗事也，时宜事意，道德训诫层面的创作与解读渐渐从诗句上剥落，而本真性的审美和情感之为则凸显出来，成为传统与现代最无隔阂的接损，也是诗歌作为艺术与普通人心灵最相连通的触角。当然并非所有古诗都能承担起经典之名，但经过历代选择而流传下来的真正好的作品，常常也是我们多数时候耳熟能详的作品，必包含了这两个维度。今天的人已不再处于古人的环境中，为什么还要读古诗？排除一切功利的目的之外，唯有向美向善的共情。网上有广泛流传的段子说， 是因为当看到日落飞沙时，能吟诵出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而不是哎呀妈呀好多鸟，看到沙漠奇景时能默念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而不是到处都是沙子快回去。虽是段子，但暗中传递的正是诗歌如何能够潜移默化地进行高级的审美塑造。这种塑造当然不只是表面上引用一两句诗，而是蕴含着一个内在审美世界的生成，以诗意的栖居。审美教育与情感教育在曾经的中国教育体系中并不占有一个主导的地位。与任何知识教育、身体教育甚至道德教育相比，他们都是虚的，无所谓用，仿佛是只属于一小波文化艺术从业者的专修课。不过这些年来，尤其是随着传统文化的倡导和弘扬，这方面的教育开始为更多人所注意、所呼吁。如作家李杰在其新近出版的《唐诗宋词解》中提出的，正如神话是一个民族的心理原型，审美乃是民族文化的最为敏感的神经。什么是多元的？属于中国文化的美与情感牵涉的正是这条神经，以何种方式跃动，触发怎样的中枢。在向这个问题的探寻过程中，与普通人关系最亲近密切的古诗，无疑是能最为迅捷地给我们答案的载体之一。高楼大厦是美，小桥流水人家也是美，高鼻深目是美，梨花一枝春带雨也是美。这些细微的笔端连通着传统文化的浩瀚与深邃，连通着一个人之为人的整体性。 朋友们，张玉瑶的散文《诗心悠悠》在古典诗词中来一场审美与情感之旅，我们欣赏完了。杭州外卖哥雷海为学古诗的故事，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学习古诗词的意义何在？叶嘉莹先生说，一般人比较偏重于现实，而诗人往往更偏重于理想，尤其是中国的旧诗，他们所经常表现的一个主题就是对美好的事物、美好的对象、美好的理想的追求与怀思。从小学习古诗词的一个重要意义是古诗词能以凝练厚重美好的含义陶冶情操，加强文化修养。个人生活的终极目的是营造享受好的生活，好的生活应该是和谐的、美的。如果一个人不懂美好，缺乏必要的美育教养，不能感知美好，那么无论工作多么成功，可能都难以享受生活。美育教育并非局限于通常所认为的绘画、雕塑、音乐这些方面，而是指内心的美的启迪、感知。启迪感知更多来自于日常生活、自然界、文学文化浸润等。如叶嘉莹先生所说，古诗便有美育的教化功能。叶嘉莹先生还说，真正古典文学的生命，它那种美好的兴发感动的作用，很多年轻人不能体会了。所以我希望在幼小的生命成长的时候，能够对于我们中国美好文化传统有一点点的感受，将来不管他是念经济、念商贸、念理工都可以，但是必须要有一个文化的根源，这对于他做人处事都会有相当的好处。叶先生的话和雷海为的所作所为都是值得我们思索和学习的。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曹禺的剧本《北京人》改编的戏剧故事。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北京人，北京人的原剧作者是中国的曹禺。曹禺原名万家宝，是我国杰出的戏剧作家，著有《日出》《原野》《北京人》《明朗的天》《王昭君》等十数部戏剧。北京人以一个封建世家的结体，控诉所谓礼教文明对人性的压抑、扭曲和窒息，是一部现实主义的杰出巨作。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北京人》，改写劳燕，演播顾威。 旧北京城里大宅门多，大多